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作者田高希，演播爱好。 正午的阳光很好，天哥穿着韩系服饰走出了法天园，同行的是几个法天园的工作人员，都是80后的青年。化妆后的田哥年轻了许多，混迹期间听年轻人说一些天书般的内容。乘坐公交车回到市里之后，田哥独自一人随机进入了一栋居民楼，他感觉身后有尾巴，但在二楼楼道里静立了十几分钟，那尾巴也没有出现。田哥疑惑，几乎要认为自己的感觉出现了错误。又过了十几分钟，一个人从楼下的阴影中走出，向楼上看了几眼，这才离开。田哥认出来了，他是那个曾差点偷袭得手的年轻人。田哥没有立即离开，因为他仍然感觉有人在暗中盯着自己，虽然这个感觉若有若无。又过了十几分钟之后，确认尾巴真的离开后，才走出了居民楼。这个社区依旧宁静，春日的阳光温暖地照在存有残雪的冬青叶子上，几只麻雀在空地上叫着。没有人知道这里差点就成为生死搏斗的场所。田哥把帽檐拉低，匆匆离去了。田哥这次出来的目的有两个：一，确认刘月花所说的一切；二，寻找锁匠 R。 在香格里拉康复中心的时候，田哥就请小四帮忙查出汪伟在五个城市共有19处房产，而在嘉安市只有两处，一个原配居住，一个情人居住。汪伟的情人的确叫刘月花，这个风骚自恋的女人在博客里贴出的照片与田哥在法天园见到的的确是同一个人。虽然如此，田哥仍需对刘月花的事情进行核实。甩掉尾巴之后，田哥如龙归大海，他在旧货市场买了几套旧工作服，包括一套旧警服和肩章，又从假证贩子里买了几个假证，之后在公厕里重新换装，在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个目光如电的人民警察，不过外面还套了一件灰色的风衣遮掩住警服。田哥随即找了一家洗浴中心，租了一个储物箱，把暂时用不到的东西都存放在里面，然后直扑刘月花的父母家。如田哥所料，受惊过度的刘月花果然躲在父母家。刘月花的反应出人意料，在田哥刚刚亮出假警官证之后，刘月花就哭着交代了所有的事，甚至包括当演员的时候都与那些导演制片潜规则过。田哥在法天园听到的事情又重新被讲述了一遍，而让田哥感到意外的是，把刘月花带到天法楼的是一伙穿着警服的人，而且从始至终刘月花一直以为自己是被警察抓到局子里了，所以同样穿着警服的天哥几乎没费什么事就让他交代了所有的事。刘月花还说，他之所以不交出磁带，是因为知道汪伟身边有腐化堕落的警察当保护伞，除非这个败类被逮捕，不然他是不敢交出磁带的。天哥的眼前立刻闪现过那个脸色阴沉的独眼刑警队长孙长华， 进而想到了周子祥的死极有可能就是这个人下的手。但转瞬之间，田哥又想起了一件事，在他回家安受伤醒来的时候，曾见过孙昌华，似乎与雷一鸣关系密切。那么这个孙昌华究竟是谁的人呢？田哥脸色微变，合上了记事本。田哥告诫刘月花不要离开家安市，好好的与警方配合，要相信人民政府不会冤枉好人，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刘月花都是工人的父母，向田哥保证绝不会再让女儿走歪路。刘月花则哭喊，要不是父母非要她当演员赚大钱，她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从刘月花父母家出来的时候，天色渐晚了，正是下班的时候，街头行人如织，路灯刚刚亮起，天边却还有一线光明，天地间正是昏暗的时刻，寒风在树梢纵掠，带起的呼啸声在城市上空徘徊。田哥在路边的长椅上坐下，点上了一支香烟，眼前不停地闪过那一张张熟悉或陌生的面孔，周圆圆、刘寿元、周子祥、汪伟、张良石、雷一鸣、白马，还有大佛光寺里的洛桑。天哥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仔细地审视这些人，在这张田哥尚未看透的巨大的阴谋的网络中，各自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田哥越是想看透这个阴谋，越是发现自己一直都是别人的棋子儿，身不由己。杀害周圆圆和刘守元的汪伟有自己的阴谋，帮助田哥的雷一鸣同样有着自己的阴谋，甚至救过田哥的白马，他也感觉那是一场阴谋的片段。在这场阴谋与阴谋的较量中，田哥只是各方利用的道具，而且没有选择的余地。但事情或许还没有到最糟糕的地步，田哥冷笑，暗暗地思忖着，既然雷一鸣认为我能完成偷天计划，那我就放手当一回银行大盗好了，他在利用我，我不也可以利用他吗？只要能拿到证据，还老首长一清白，给他以及周圆圆兄妹还有许多无辜者报仇雪恨的话，只要能使国家的钱归还，只要正义能得到伸张，就算事发后被判无期徒刑也没什么。下定决心之后，田哥的心情轻松了许多，天已经完全黑了，往来的路人行色匆匆。田哥站起来的时候才发现脚下积了十几个烟头，他咳嗽了两声，发现嗓子完全沙哑了。田哥自嘲地笑了笑，心想哑了也好，就不用费神伪装变声了。晚上九点多，田哥走进旧城区的一条昏暗的小巷，两旁是高低错落的平房，几家店铺里透出了微弱的光亮。七八天前下的雪没有人清扫，因此融化后使路面一片泥泞。田哥仍穿着警服，目光落在小巷深处的一个灯箱上，那是家教无所不开的锁铺。两年前田哥就是在这里见到了曾经的教员R，那是追一个小偷到的这条巷子。两年过去了，这里仍旧没有变，还是一样的脏乱差。片刻之后，田哥站到了锁铺的门前，里面亮着一盏15瓦的灯泡，光线暗得像蒙着一层黑纱。田哥推门进去，里面传来了一个半死不活的声音，关门了，赔钥匙明天清早 一台老式的电子配钥匙机械旁，一个秃头的中年人正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机，看着彩票开奖的直播。 二锅头，都两年了，你还觉得自己能中500万呢？ 天哥站在屋子中央，声音沙哑地说着，一脸微笑。二锅头是校园儿的绰号，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内部代号儿，所以当年的学员们都喊他二锅头。 别吵别吵，一听脚步声就知道是你了。六、十四、十一、二十二、三、二十九，妈的，哎呀，又没中。 教员儿把手上的彩票揉成了一团，狠狠地摔在了地上，踩了几脚，这才转过身，一脸惊愕地说： 爷，你小子还弄了套警服披上了啊？胆子还那么大呀？你的事我看电视报道了，怎么着，搞到被通缉了？ 天哥掏出了烟盒，弹出了一支香烟递过去。 没有，你知道啊，我是个守法公民，现在不过是有点私人恩怨缠身。 天哥说着扫视着小屋，还和两年前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墙上的特种营业执照发黄了。教官艾日借过烟点上，刚吸了两口就剧烈地咳嗽起来。 哎呀，我就说嘛，你这小子没麻烦，怎么可能到我这儿来呀？ 天哥目不转睛地看着教员儿，补充说： 事实上啊，我是来跟你谈一桩大买卖，定金20万，事成之后还有30万。啊，非法的。啊，什么买卖啊？ 教员儿脸上的肌肉跳了半天才问出来。 银行保险库。 在教员儿加入之前，天哥不打算透露太多。 啊，银行地下三层的贵重保险库。 教员儿脸上的肌肉跳得更厉害了。天哥悚然一惊，拳头不知不觉中握紧了。 小屋里一时寂静无声，只有门外小巷中的暖气管子呼呼地漏着气。天哥几乎认为这又是一个陷阱，但转眼间就笑了。二锅头，看来你早在打非洲之星的主意了呀。啊， 天哥也弹出了一支香烟点上，嗓子变得更加沙哑了。 实际上啊，这活之前有人找过我，没接。不过是你的话，加100万，我干了。 教官儿苍白的脸上终于有了血色。嗯，天哥一惊，有人找过你？ 是个洋鬼子，自称珠宝中间商，叫什么约翰林。嗯，现在这个世界多乱呢，我又不太清楚的什么路数，就没敢接。哦，150万，我得问一下买家的意思了。 天哥犹豫了一会儿，掏出手机拨通了雷一鸣的电话。意外的是，接电话的人是简奇。简奇听了儿的事情之后，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这种爽快反而倒是天哥心生疑惑，毕竟150万不是小数字啊，连人都没有见就同意了，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教官儿一脸的期待。嗯，怎么样，雇主同意了？ 天哥暂时放下了困惑，与曾经的教官握手，以一个同案犯的身份。 好，重新介绍一下，我叫于胜利，啊，这是我的真名， 以后就别管我叫二锅头了啊，太难听了。还有啊，买彩票是我的伪装，同时也是爱好。于胜利的眼睛亮起来了，天哥能够感受到那双手上传递过来的激动。不等他开口，于胜利又拉着田哥向里屋走。哎，带你看看我的工作室，上回你来的时候还没有完工呢。里屋只有五六平方米，但床下却别有洞天，是个近30平方米的工作室。也不知于胜利是怎么挖的，一边是小型的机床，另一边陈列着机械锁、电子锁、指纹锁等等，分门别类，应有尽有。天哥感慨地说： 耶，二锅头啊，看来你早想做一次大的了。 嘿嘿嘿，哪有啊，这里本来就有个地下室，我不过是扩建一下。于胜利沧桑地笑着。哎，我还有两个条件啊。一，下个月一号我要参加全国锁王大赛，四号以前我不能跟你走。 锁王大赛？我怎么没听说呀？ 啊，锁王大赛是国内治锁界四大家族发起的，我是上届的锁王。 于胜利漫不经心地回答着。 哦，这样啊。 田哥说着，心中却想起雷鸣曾经提到过，王维请四大家族的人对银行保险库实施过盗窃，但失败了，还损失了两名人手。 儿啊，我得要一个帮手，马凤元。 哦，高元熟，马凤元。天哥脑海里立即想起了不久前在反盗猎巡逻站与盗猎分子的激战，还有从森林警察才人那儿得知马凤元的妻儿都死了的事情。 嗯，余胜利认真地接着说，对，就是马凤元。你知道他当了盗猎分子，不过最近他的队伍被打散了，他本人逃到了印度，不过被印度的警方抓住了，要我加入可以，但马凤元一定要救回来。 哦，天哥自言自语地说，高元曙在印度被捕了。高元曙是马凤元的绰号，当年三个人曾是一个行动组的，田哥的绰号是石兔子，马凤元是高元曙，一个突袭，一个掩护，余胜利则负责一些不公开的任务。三个人配合密切，曾经是完美的搭档。只不过后来天哥因故离开了小队，再后来在一次秘密行动中，余胜利和马凤元犯了严重的错误，余胜利被军事法庭判了4年，而马凤元也判了2年。刑满释放后被遣返回老家，再后来成了偷猎分子。天哥至今都不明白当年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风闻是马凤元连累了于胜利。2年前天哥见到于胜利的时候，于胜利曾经咬牙切齿地说，马凤元之所以去当偷猎分子，是不想被他抓到算一笔旧账。余胜利当时狰狞的样子，田哥至今是记忆犹新的。而现在居然要救马凤元，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变故呢？田哥说，非他不可吗？余胜利肯定地点了点头，不给任何回旋的余地。余胜利跟田哥约定好，如果锁王大赛前能把人带回来，就让田哥开开眼，见识一下国内顶尖的开锁人的盛会。据说这是个每10年一届的民间聚会，发起人是南派某开锁的世家。自清朝中期开始，至今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了。 每次都会选出一个锁王。于胜利是上一届的锁王，当时的刚出狱，无所事事就去参赛，顺便就成了新一届的锁王。而这次参加锁王大赛，主要是去接受挑战，卫冕锁王的称号。从锁铺出来的时候，夜色已经深了，天哥站在路边感到不可思议，因为简奇那边竟然又同意了到印度救人的要求。天哥甚至有一种感觉，不管他提什么要求，雷鸣的这个手下都会同意。啊，事情顺利到这种地步，这才是最令人费解的呀。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窃密》。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劳动托起中国梦》，杨晓光、振华作词，朱培华作曲合唱。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磊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 一群白鸽衔来照相，

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的事件。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窃密》，作者田高希，演播爱宝人。 田哥又点上了一支香烟，嗓子里已经完全发不出一点声音了。他把风衣的领子竖起，边走边思考着雷一鸣会采取怎样的措施从印度把马凤元救回来呢。夜风很大，大街上看不到一个人影。田哥忽然站住了，因为他感觉到身后有人，回头看，是个十八九岁的女孩，一身白色碎花边的长风衣，短发，五官精致，很漂亮。田哥面无表情地转回身，像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只是在走到下一个路口的时候，眉头还是皱了起来。那个女孩一直跟在他的后面，眼睛里依然是不加掩饰的杀戮的欲望。田哥面无表情地盯着女孩的眼睛，他说：你想杀我吗？ 不，田先生，我们是商业调查员，不是职业杀手。再说我只不过是在跟着你，想看看十二是怎么死的。女孩认真地回答着。 什么？商业调查员？你是那个组织的人？ 十二又是谁？ 天哥一脸的困惑。这女孩眼中的疯狂是他所熟悉的，所有杀过人的人都会有那样的目光的，但一个什么样的身份的女孩才会杀过人呢？天哥立刻确认了这个女孩的身份。 我是二十四，四叔是一，被你杀了。欣欣姐是十三，让车挤扁了。十二命大，让他逃回了家。二不愿意当头，所以现在组织里是十二说了算。不过大家都不服。十二这个家伙跟那个疯子似的，就知道打打杀杀。十二说他要亲手杀了你，给四叔报仇，他得吹牛，所以我想看看他最后是怎么死的。 这个女孩侃侃而谈，像是在说一件极为有趣的事情。田哥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在居民楼内看着十二离开后，仍然有那种被监视的感觉。他说：那么从我离开法天园的时候，你就跟在我的身后了吧？ 很意外吗？那我可是荣幸之至啊。 二十四说着弯着腰优雅地鞠了一躬。我想起来了，你是不是还跟踪我到个邮局，还给警方打过匿名电话呢？ 田哥突然想到刘寿元死的那天，他到邮局把钥匙和银行卡寄到上海，结果却被周子祥拿到手。田哥当时还奇怪，因为没有察觉到有人监视他，原来一直都是这个擅长隐蔽的二十四在跟踪自己。 是啊，你才发现吗？ 二十四的表情极为欢悦。田哥没好气地咳嗽了几声，吐了一口痰，沙哑着嗓子。不 不用跟着我来，十二今天不会死。 嗯，或许吧。不过四叔曾经教导过我，生活中总是充满意外的。田先生，今晚你的意外就是我，所以我不会离开的。 二十四的眼中有狡黠的笑，这个女孩似乎别有目的。夜似乎漫长无边，呼啸的寒风在街道间游荡着。天哥走了十几步，再次停下了，转回身，那个代号二十四的女孩仍旧目光灼灼地跟着他。天哥向女孩走了两步，女孩立刻退了两步，两个人始终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距离。说吧，你究竟有什么目的？天哥叹了口气，女孩的嘴角向上翘了翘，在寒风中露出了一个动人的微笑。 其实我是想请你看一出戏，不过戏现在还没有开演，所以就只好先跟着你咯。 什么？看戏？天哥假装困惑不解，脚下迈了一步。 嗯，是啊，一出你会感兴趣的戏呀。 二十四点着头，无声地退了一步。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呢？天哥停下，这个女孩的警惕性让他无可奈何。女孩刚要开口，小挎包里突然传出了手机的铃声。女孩脸上一喜，说：“ 嚯，开始了。” 说着把手机掏出来，轻轻放在地上，退后十几米停下了。天哥走过去低头看了一眼，大屏幕手机上正在播放着一场火灾。天哥抬头看向了二十四，这次天哥真的是困惑了。天哥问：“那是法庭员吗？”女孩点了点头。 生儿认为你没有离开法庭院，所以决定逼你出来。因此呢，他派一个傻瓜抢了辆油罐车，直接撞了进去。生儿的脑子不太好使，而且总干疯狂的事情。不过他的直觉一向是很准确的，但这并不是重点。我想，你应该盯着门口，会有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哦。 天哥弯腰拾起了手机，他相信这个女孩跟了他一整天都没有动手，应该是没有暗杀的计划的，所以也不用担心手机有问题。屏幕中人影乱晃，油罐车根本没冲到天法楼，在竹林里就被撞翻了，烈焰包裹着整片竹林，火光冲天。天哥看着手机的屏幕，眼角不时地扫过二十四，然而下一秒他被屏幕中的一个身影吸引了。王伟！天哥震惊到失声叫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没错啊，他就是雇佣我们的人呢。 二十四神色诡秘地笑着。令天哥更加意外的是，二十四是以个人身份与天哥接触的，他提出了一个合作的建议，由天哥干掉十二，而二十四作为内应，随时将组织的重大决定通知天哥。天哥思考了片刻，将手机放下，并退后了十几步，淡淡地对二十四说：“最近很忙，没时间解决他。” 好吧，只要你把他干掉，什么时间都行，请相信我的诚意。其实啊，我很向往普通人的生活，但只要十二不死，组织就不会解散的，我就永远得不到自由， 直到某一天死在某个阴暗的角落。 我才十九岁，我不想这么死。田先生，如果你有意合作的话，我会再联系你的。 二十四说完，捡起了手机，在手中转了几圈，收好，转身离开。冬夜的寒风中，那背影异样的孤独。天哥看向那个单薄柔弱的背影，心中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在别的女孩还过着天真烂漫的日子的时候，二十四已经生活在生死的边缘。从二十四的话中，天哥听出了一种挣扎，一种向往。或许他的心中仍有希望，即使久在阴影下，灵魂仍旧是向往光明的。杀手也是人，也有感情，但天哥依旧警惕着，提防着，没有因为突如其来的同情而产生了丝毫的懈怠感。天哥看着二十四的背影消失在街的拐角，正要转身，空荡荡的街头突兀地响起了手机铃声，是简奇。天哥脑海中立即闪现出汪伟的面孔，他急匆匆地走过燃烧的竹林，样子有些气急败坏。汪伟为什么会出现在法庭园呢？他与雷鸣之间是什么关系呢？这会不会又是阴谋呢？天哥拿起了手机，略一犹豫，还是按下了接听键。田先生，法庭园遭遇恐怖袭击，可能还有杀手藏在暗处，目标很可能是您，所以请您暂时不要来。简奇十分镇定，不过他周围的声音却是异常的混乱的。天哥没有异议，他本来就计划在完成自己的事情之前不回法庭园，但汪伟出现在法庭园内，天哥就不能不问清楚了。简奇对田哥知道此事略显吃惊，但毫不慌张，依旧镇定地说，有人走漏了消息，说你在法庭园，因此汪伟是来要人的，我们老板拒绝了他，然后就有人发动袭击，老板很生气的把姓汪的赶出去了。田哥联想到二十四那种一切尽在掌握的神态，立即推断出法天园里发生的事都是他的小把戏。二十四放出田哥在法天园的风声，又利用了十二的莽撞独断，在汪伟进入法天园后发动袭击，这种精确显示出二十四出色的策划能力。但田哥不认为二十四此举的目的只是让他惊诧一下，雷一鸣与汪伟之间肯定还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是吗？是内讧，还是有一个诡秘的阴谋呢？或许有合作的必要吧。天哥紧了紧衣领，走进了风声渐起的夜色之中。午夜，天哥安静地待在一家小旅馆的房间里，以瑜伽莲花坐式行秘术吐纳之法，耳朵却时刻注意着房间外的动静。二十四能跟踪他一天而不被发现，那说不定还有其他的人也能做到。三十六息后，天哥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站起，活动腰身，洗了把脸后出门了，因为那种被窥视的感觉又出现了。小旅馆的过道里空无一人，灯光昏暗，空气中充斥着霉变的异味。天哥回忆了一下，登记时瞥了一眼住宿表，这一层还有六个房间是空的，他随机选择了一间，用了两三秒钟撬开进入。天哥相信就算是有人跟踪，这次也肯定是失败了。他躺在床底下，合眼沉沉地睡去了。早上不到五点，天哥从噩梦中惊醒，但他没有发出一丁点的声响，甚至身体都没有动分毫，因为 床板在吱吱作响，床上面有女人抑制不住的呻吟。天哥扭头看到床前有一对裤子退到脚踝的腿，看样子应该是这个旅馆的服务生。天哥哭笑不得，他闭上眼睛开始回忆刚才的噩梦。天哥梦到自己又回到了金三角，而且在执行一个多国联合秘密行动，但行动小队的隐秘的地点被目标的卫队察觉了。因为双方的人数太过悬殊，所以一次解救人质的行动变成了大逃亡。队员一个接一个的死去了，最后只剩下了天哥一个人。他潜伏在热带丛林半腐的树叶的下面，但毒枭的武装力量仍然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就在天哥准备跃起做最后的突围的时候，枪声响了，数不清子弹射来。天哥甚至能够感觉到身体被子弹贯穿时的刺痛。梦中的死亡便是现实中醒来的瞬间，那种剧痛甚至带到了现实，左肩刺痛不止。天哥意识到那是最近一次受伤的部位，看来身体真的不如七年前了。田哥在部队的时候曾经选修过心理学，所以他认为所有的梦都是有寓意的，特别是噩梦，那是潜意识发出的警报。那这个梦的寓意会是什么呢？田哥正苦苦地思索的时候，房间的门突然被人推开了，有两个人闯了进来。天哥脑海中顿时闪过了一道白光，他明白噩梦的寓意了。闯进来的两个男人是来抓奸的，三个男人从房间里打到了外面，劝架的、旁观的、起哄的，挤满了过道，现场混乱一场。天哥趁机离开了房间，悄无声息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检查所有的衣物，没有发现异常的物品，那就只剩下从雷鸣那儿拿到的最新款的智能手机了。天哥想起24离开前把手机在他面前晃了半天，似乎就是在暗示这一点。天哥感到十分可笑，自己竟然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手机没有做任何的手脚，但它有一种特别的功能，卫星定位。房间外的争吵变成了群架，天哥将必要的联系号码抄下来之后，无声地把手机塞进了一个旁观者的口袋，然后结账离开了小旅馆。就在天哥离开不一会儿，小旅馆里又走出了一个人，一个令天哥意外的人，是一同到亚东县徒步游的图书编辑王亚雷。天哥在小旅馆外50米左右的路边早点摊窥视，心中震惊不已。王亚雷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绝不是什么巧合。天哥禁不住猜测，难道他是雷一鸣的人吗？王亚雷的手上拿着台掌上笔记本电脑，不停回头看向小旅馆，神色颇有些气急败坏。现在田哥终于确认所有的尾巴都已经甩掉了。春日料峭的清晨，目光所及全是一片灰色调，包括路边的冬青，因为叶面上积满了灰尘。上班的路人行色匆匆，田哥也行色匆匆。他买了个黑白屏的二手手机，联络原华天物流的经理王雨田见面，委托他办一件事，一件田哥思考了很多天才有了最终决定的事。另外还请王雨田到一幢公寓楼进行一点破坏活动，汪伟就住在那儿。下午刚5:20，天就完全黑了。田哥给简奇打电话，询问出国救人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简奇回答，雷氏企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有几个基建项目，人脉有了，但缺少办这种事情的人，言外之意需要天哥亲自跑一趟。天哥爽快地答应了，简奇立即安排行程，并说到时候会有人同行。而自始至终，两个人都没有提及换手机的问题。那个被田哥抛弃的手机似乎从不曾存在。晚上十点，田哥在机场见到了简奇以及那个同行的人，竟然是雷一鸣的独子雷毅。田哥眉头紧皱，从第一次与这个年轻人见面时起，田哥就认定并非偶然。现在雷毅终于到身边了，田哥仍不知道雷一鸣的目的是什么。雷毅呢，同样苦着一张脸，只有简奇在幸灾乐祸的偷笑。飞机起飞后，两个人都没有说话。雷毅歪着头，根本不看田哥，满脸的抑郁。这反倒让田哥有了说话的欲望。田哥说：“哎，知道咱们去印度干什么吗？”雷毅一脸的狰狞，杀气腾腾地说：“ 杀人呢？ 杀很多的人呢。 看见哪个不顺眼， 就一刀捅下去，宰了。”“ 那你就等着漂在恒河水上当浮尸吧。” 天哥说完了这句话，心情忽然变得愉快非常。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窃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7.6，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好人》，洪小江、乌大维作词，董红作曲，王丽演唱。 好人是那冬天的阳光，夏天的阴凉，好人是那雨中的花伞，好人是那恶时的如江，人有危险好人当，人艰苦好人帮，好人一寸柔肠重情义，好人满腔热情传康，你也做好人，我也做好人，何时托起希望。